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以往呢我们也提过哈，这个糖它并不是说呢有甜味的都归结在糖里边哈。 嗯， 可能有些是有糖味，但是它是这个木糖醇呐、或者是甜味剂这个造成的这种甜味儿，那么糖尿病人的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呢好像是有甜的感觉，但是它确实是糖。但是糖呢是分很多种的哈，比如说有多糖啊、单糖啊、双糖啊等等的。那像这些糖作为糖尿病人有一些也是可以吃的。 嗯，对，您比如说像单糖里面它有葡萄糖有果糖哈。 嗯。 那么果糖这种糖呢它大部分就存在于水果当中。 嗯。 而且果糖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不需要这个胰岛素来进行参与的。 嗯。 所以呢像含在水果里面的果糖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吃的。嗯。 但是水果当中不仅仅有果糖是吧。 水果里面呢也会有葡萄糖啊、蔗糖啊等等。所以呢这个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呢也是要限量的，对吧。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血糖呢已经控制的不错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餐前的血糖呢空腹的时候呢这个血糖已经控制在每升 7.8 个毫摩尔以下了。而且这个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呢也控制在每升10个毫摩尔以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吃一些水果了。比如说呢我们在两餐之间啊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呀， 嗯， 苹果呀，柿子啊，西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吃。但是呢吃的水果不一样，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啊。 嗯。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食物啊按热卡来算啊，就是说能产生90千卡热量的这个食物，我们在这个营养学里面呢给它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叫食品交换份，就是呢能产生90千卡热量的食物是一个交换份的食品。那么我们在两餐之间比如说加了一个交换份的食品， 嗯， 那么加的这个水果种类不一样它的量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两餐之间我们吃西瓜可以吃500克， 嗯， 但是吃柿子香蕉或者是荔枝啊，这个荔枝呢是带皮儿的只能吃3两。 嗯 嗯，如果要是吃梨呀桃呀苹果呀或者是吃猕猴桃或者是柚子橘子，这些呢都是可以吃4两这样的重量啊。还有李子杏葡萄也是可以吃4两。 嗯。 草莓呢就可以吃6两，

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水果哈，有些糖尿病人呢也在问说牛奶能不能喝，因为牛奶里边呢是有乳糖的。 牛奶呢糖尿病病人是能喝的。那么有的糖尿病人说我得了糖尿病啦，不能喝牛奶啦。其实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啊，就是说糖尿病病人得了糖尿病呢牛奶呢是可以喝的。牛奶里面呢含的这个糖呢是乳糖啊。就是这个乳品的乳嘛啊，是乳糖。糖尿病人喝这个牛奶呢不仅仅是可以得到充足的这个蛋白质，还有一些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啊，这个呢对人体的总的热量的代谢可以起一定的调节的作用，对于糖尿病病人呢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营养成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牛奶里面呢它含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元素啊，主要是这个元素呢叫做钙。钙呢它是作为分泌胰岛素的一个信使的，就是这个主人吃了饭以后啊，这个时候呢让胰腺分泌胰岛素啊，由谁来去传达这个信息呢，就是由钙离子来传达的。那么这个钙元素呢它就拿一个小旗儿骑一个马，当当当当当就跑到胰腺那个地方去了，就告诉他胰腺胰腺赶快，主人呢进食了，您呢赶快分泌出来胰岛素，让这个主人的这个血糖呢要降下来。这个时候呢胰腺呢就开始分泌胰岛素了。主人呢吃进去食物了，血糖升高了，这个时候胰岛素也分泌出来了，让这个血糖呢降下来了。这个时候主人呢就没有并发症产生了。但是这个主人呢不喝牛奶，又没有补充够足量的这种钙这种营养元素，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人来充当这个信使了。那么主人进食了以后，这个时候血糖已经升高了，这个胰腺呢还不知道，因为没人告他信儿啊，对吧，没人给他传递这个信息啊，所以呢这个胰腺呢还不知道要分泌胰岛素呢，那么这个时候主人的这个血糖呢就升得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后来呢就是说他这个体内呢因为他钙元素少嘛，仅有的一点钙元素呢突然一下醒了，说得报一个信儿去吧，慢慢腾腾的把这个信儿抱到那个胰腺这个地方了，然后胰腺呢慢慢腾腾的把胰岛素分泌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晚了。主人的血糖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主人呢并发症就出来了。 看来钙元素在人体当中还起这么大的作用。 所以这个钙元素它是起着一个充当让胰腺分泌胰岛素的一个这种信使的作用。所以呢钙元素可以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么钙这种元素呢就大量的存在于牛奶当中。 对，但是有些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这样的体质哈，那他喝不了牛奶的话，那对于糖尿病人可能还是个损失啊。 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可以喝酸奶。我们这个酸奶它是发了酵的啊，发酵以后这样的牛奶，它呢就减少了这种您说的乳糖不耐受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情况了啊。所以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可以在三餐之间啊，早晨早饭以后或者是午饭以后呢各加100毫升的酸奶，一小罐来喝，同时呢这个主食呢减少一点点量，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好，补充够了足量的钙，然后呢这个时候蛋白质呢也同样能补充进去，这个时候呢胰岛素也会分泌的很正常，血糖也会分泌的很正常，而且夏天嘛啊，喝一点酸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赵老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酸奶呀，它里面是有这个酸性的这个成分的， 对，活性菌的。 它和我们的一种降糖药叫苯乙双胍，如果同服的话会造成乳酸酸中毒，尤其是 年龄大的听众朋友，老年听众朋友就会造成乳酸酸中毒。那么一旦发生乳酸酸中毒，死亡率是50%。 但是我听说过二甲双胍，这个苯乙双胍现在是很少见了吧？ 哎，他们二甲双胍跟苯乙双胍它是一类药物啊，都是双胍类的。因为苯乙双胍它肾毒性非常强，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就国家禁止用这种苯乙双胍了。二甲双胍还是可以用的，它的肾毒性比较小，也不容易发生这种乳酸中毒，所以二甲双胍还是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苯乙双胍呢国家已经禁止用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到了不是合格的这种药品，那么这种他是说所谓的药品吧，他说降糖的速度非常快呀，这种药品哈，它里面呢添加了这种苯乙双胍啊，因为苯乙双胍呢它的降糖作用是非常强的，但是之所以我们国家禁止让使用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强，副作用太大了，所以呢就不让用了，但是它的降糖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如果要是有不合格的药品里面添加了这种苯乙双胍，但是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又吃了它又喝了酸奶，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中毒。中毒了以后呢如果有乳酸中毒，这个死亡率呢非常高，尤其是老年听众朋友啊，在识别能力差的时候用了这种不合格的药品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呢我们用这个降糖药呢一定要在医院里面呀药店里面呀在医院里面开这种降糖药啊，由医生的处方药开出来，或者到药店里面去买这种合格的药品，才能呢避免我们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对，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牛奶是可以喝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它是有一个量，是吧？就是说每天我们几乎可以喝，但是大概要喝多少？ 牛奶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喝到半斤，分两次啊， 250克， 250克在两餐中间来喝啊，也可以那个喝两次酸奶，酸奶呢就是说也可以是半斤左右的量分两次，但是我们那个超市里面有那种小罐的那个酸奶啊，就是一罐刚好是100毫升，其实这个量也够。我们呢每一次中间加餐的时候来一小罐酸奶，口感也好，可以帮助消化，因为我们有好多有这个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到后期的时候他会有胃肠功能的紊乱，就会拉肚子，拉一段时间以后，然后突然一下不拉肚子了，又便秘了，有的人会有呕吐这种情况，其实这都是胃肠功能紊乱的一种情形啊，跟我们的动脉硬化呀，肠系膜动脉硬化呀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在节目里谈到过嘛，抗动脉硬化、抗纤维化，用茶色素都跟听众朋友谈过哈，这都是必要的。那么在这种胃肠功能紊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喝一点酸奶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酸奶呢，外面买的那个确实非常甜，里边的这个糖分也是非常高。其实如果大家可以的话，自做酸奶原味的也非常好。 非常好，就是买酸奶的时候您要看一下，就是加了那个蔗糖的，这个呢您就不要喝，您要喝赵老师就是您说的原味的，咱自己做，自己会做非常 OK 啊，自己不会做到超市里面去买原味的是最好的。 好的，那看来呢作为糖尿病人怎么吃啊，怎么算这个热量啊等等是一个学问啊，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呢想学习的话呢也可以参加这个学习班啊，从这个当中呢大家可以学习怎么来控制热量，怎么来吃一些这个食品搭配，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都有啊，大家可以8:30之后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在现代疾病当中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难以治愈。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患者生活方式和行为不当导致的。那什么是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养生之道栏目举办的2018年夏季健康夏令营第二期学习班将定于7月20号至22号在风景秀丽的京郊旅游胜地举行。夏令营中将教会大家如何通过食疗来调节血糖、血脂、血压， 如何运动睡眠，调节精神情绪，如何安排好生活，管理好时间。您呢还可以观赏京郊大地的绿色美景，品尝农家饭，轻松愉悦地度过学习时光。机会难得，仅限40人参加。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不仅是吃水果还是喝牛奶等等、都是想多样的一些摄取有益成分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哈、这样对于糖尿病呢是非常有改善作用的。 哎、而且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营养元素的均衡啊非常重要。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钙离子，它具有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这样的作用啊，它是一个信使。那么镁呢，它也有促进胰岛素分泌这样的作用啊。哎，这个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如果我们体内哎，镁元素缺乏的情况下呢，就会降低胰岛素刺激葡萄糖吸收这样的效果啊，就会造成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不佳，导致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血糖升高。那么我们在给人体补充钙呀、镁呀、磷呀这些元素的时候呢，它中间呢是有比例的。那么钙加磷加镁，它们三个营养元素摄入的比例呢是5:3:1。哎，如果其中一样摄入的过多或过少，就会影响其他元素的吸收。那么说到这儿呢啊，听众朋友呢可能就比较迷惑了，说我既要摄取这么多的营养元素，同时呢又要按比例的摄入，哎，他呢就说我如何来办到呢？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摄入的营养元素有充足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同时呢还有这个乳清蛋白啊。那么听众朋友如何全面的充足的来摄取呢？听众朋友呢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啊，得到这种方法。 对，那目前呢我们为了解决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免费的燕麦冲调粉啊。那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领取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确实作为一个糖尿病人呢，摄取各方面的这个矿物质也好，维生素也好哈，一些这个有益于健康的乳清蛋白和一些物质也好，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吃的一定要均衡啊。 哎，一定要 怎么来达到，一定要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哎，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就有510万人因糖尿病而离世，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离世。在全球，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而截肢。遗憾的是，在这些截肢的人群里，有85%的人是可以避免截肢的。作为一种疾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并发症。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心脑血管病变、肾病、眼病、神经性病变、糖尿病足、性欲减退、月经失调、糖尿病皮肤病变等。据我国的临床资料统计，糖尿病可引发的急慢性并发症有80多种。这些并发症除了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身心上的痛苦，也严重地影响了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说到这儿，作为糖尿病患者的您也不必心情沉重。我们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任何疾病，早了解早预防